第248集，入朝堂。 晚上，薛远还是用母狼产子的事将圣上拐到了薛府。待到沐浴之后，顾元白让人布上了小菜和清酒，挥退随行公事，单独坐在院落中与薛远月下对酌。火炉暖意融融，今天是十五前后，月亮很是圆满亮堂。几杯小酒下肚，薛远总算是说出了前些日子自己胡思乱想的事。 你忙着标点符号一事，许久未曾同我说过什么话了。我以往曾见过我母亲以泪洗面，原以为只有她才会这么患得患失，现下才知道是我错了。原本只要看着你就好，一月过去我尚可忍耐，两月过去开始胡思乱想，三月时我竟被秋伤怀了，纷纷扰扰自找其乱。 你同我在一起是不是很累？ 何出此言？ 三个月未曾顾及到你， 我心甘情愿，只是偶尔我会觉得自己也不过如此，不懂治国，无法助你。 你在我身边终究还是可惜，你应当走你的大道，将帅文武，让天下人都知晓你的厉害，让史册子，让史册上能唤你一声英雄。薛远，你没必要将自己困在皇宫。 什么意思？ 顾元白又说了一遍，薛远总算是听懂了。他不敢置信，犹如受了伤的野兽低吼： 你又要将我调走？ 我只是不想拘着你，奔向大好前途。 薛远差点疯了，他的青筋止不住突起，正要起身暴怒，但烛光微晃，显露出了顾元白脸上的神情。薛远满心的火气忽然化成了水，他绕过石桌，走到顾元白身前蹲下，小心翼翼抬起他的脸。 难受了？ 顾元白不承认自己难受，他只是有些挫败。他看着薛远担忧的面容，抬起手顺着他的面颊。 对不起。 再忙，顾元白也不应当这么长久地忽视了他。在他心中，薛远不会为此在意，但当真不会为此在意吗？既然决定在一起，那就要负好自己的责任。顾元白这三个月的行事就是仗着薛远对他的深情，他知晓薛远不会离开他，他觉得薛远应当体谅他，明白事有缓急。理所当然的这样的想法着实有些伤害人。 我是不是伤害了你？ 薛远从他唇齿间闻到了酒香味，他拿过杯子一看，头疼。 田总管给你拿来的怎么也是酒？ 顾元白好久未曾饮酒了，为了身体着想，他穿过来已经七个年头，沾着酒水的次数却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。此时已经有了醉意，但自己却恍然未觉，只觉得压抑胸闷。 哪儿不舒服？ 胸口。 圣上可别再说这样的话了，天下人其实都有错，圣上也没错。 有错？ 顾元白看着皎皎明月，好似冷静的从未饮过酒水一般。 你父亲曾与我说过，即便你只是做个小小的殿前都虞侯，他也不觉得折辱了你。我那时还在心中斥他，对你太过无情。你天资卓越，早该在征战西夏时便扬名于天下。可你看看，你在西夏都干了什么？你在保护我，一刻不离地保护我。其他的将领抢着上战场抢军功，可你呢？你浪费了一次又一次的时机，你明明比那些人强出许多。 他的情绪激动，脊背都在颤抖。薛远顺着他的背突然低头抵上了顾元白的黑发。 圣上。 他的声音低哑又温柔。 保护你难道就不重要了吗？ 果然是因为我。 他颤抖的眉眼紧闭。 臣的职责便是在战场上护着您的安危，这比上战杀敌要重要得多，交给旁人臣不放心，只有交给臣自己，臣这一颗心才能安下来。臣的所有领兵作战的将领，他们做的事都没有臣的重要，臣愿意不必去抢军功，只要您安康臣就觉得够了。男儿不过追求建功立业四个字。 薛远说着说着突然自己也有些领悟，他的神色逐渐沉稳而成熟，轻声道， 可是我有了比建功立业更看重的东西，若是能帮你变得轻松些，不再傻愣愣的只看着你同其他青年才俊商谈政务，那就更好了。鱼与熊掌。 薛远下意识地抱紧了顾元白，眼中一闪， 朝堂若是能让顾元白处理政务事也能看着我，那就最好了。是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后，圣上便是厌倦也无法抛弃我了。 第二日看完母狼产子，薛远便忙了起来。在宫中他便细致地听着圣上与他人商议，圣上教导顾然时他也跟着沉思，回府之后便关在书房之内捧书而读。薛远几乎是废寝忘食，疯狂地充盈自己，他的门客也开始活跃，要到各种宗卷，一一从四面八方给大公子讲述其中的弯弯绕绕。薛远是天之骄子，当他认真地想要做什么事，几乎没人可以阻止他，而他明晃晃地摆出了要入朝堂的姿态。顾元白很快便知道了这件事。原文里的摄政王权势滔天，喜怒不定，时常似笑非笑地看着闹剧在眼底开场。顾元白不知道薛远为何会变成那副高深莫测的模样，但他来到这个世界后，因为天下稳定，北疆游牧退避，薛远逐渐安于平稳。顾元白挑眉， 若薛远当真入了朝堂，又会展现出怎样的表现？这个傻家伙会爱上权势带来的感觉吗？ 顾元白既有希望他能够做出一番功绩的期待，又有几分迎来挑战的久违的征服欲望。他也是个疯狂的家伙，他想要看着薛远绽放自己的光芒，欣赏他的强大，这样的强大不应该因为顾元白而被磨平。他甚至想了一番，若是他遇上了的是原文里抛下战场陷于官场沉浮的摄政王，他们会有怎样的交锋？一想便是战栗不止。顾元白那根喜欢挑战的神经甚至想要将薛远捧上高位，再将他狠狠碾压，但这也只是想想罢了。如今的大恒应当稳定的发展，不应当再去经历无用的波折。顾元白压抑住了这样的想法，开始有意无意地劝导他，而薛远不负所望，他吸收的知识还有敏锐的政治直觉，让他像一匹狼一样窜入了朝堂圈。看他如此，顾元白笑了笑，用西夏时的护驾之功将薛远增一阶调入枢密院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